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这是一趟开往午夜的列车，不，这是一趟从午夜开来的列车。 这才对嘛！ 北京时间的7点钟，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从午夜开来的列车来自南征北战，也是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各位早安。 面纱般的伪装，接着不远处挣扎的微光，孤单的我们却排斥着对方，忽然的记忆像电影般回放，陌生的声音从我身边经过，无声的解释像是在那听过，留灯下那些指尖处的幽灵，一直到凌晨4点还没睡醒， 在那光亮没关系的地方，不要温柔的 生活，黑夜是一团被熄灭的灯火，走上了也去向友谊的小帮，灵魂它也需要华丽的包装，蝙蝠山冻着那稠密的月色，焦躁的现实此刻那么邪恶，子夜后有多少无眠的人，黑暗的窗口内多少失眠的人， 在那光亮没关系的地方，不要温柔的 这片宁静打破，可是他却时常来打扰我，夜半歌声和我的故事相互交错，飘到了那曾经守约的角落， 这是一辆南征北战开来的来自午夜的列车，同时午夜开往黎明也开启了我们7:04的早安音乐秀。早安的清醒歌叫醒各位之后呢，各位打开窗户或者出门之后啊，感受到秋的感觉是越来越浓了。 是的，那天呢我放了一首歌曲早晨啊，桃花源是吧，这那天然后回去以后被 腾格尔老师啊 有没有 有一种天圆地方的感觉。 你现在说到桃花源我整个人都抖一下， 抖一下，是不是啊？下次我觉得可以拿这个。 一个打鱼的这么 有 福 气，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呢又换了一种形式，就是午夜的列车呢是让你轻摇慢摆的进入到一种工作的状态当中哈。所以我觉得这两天虽然呢秋天的这种秋意是越来越浓了，但是呢我觉得早晨出来的时候这种特别爽快的心情不应该有所变化哈。 嗯哼，那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早晨5点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5度，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的本市的天空云量较多，而早晨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午后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请大家来注意防范。今天最高气温呢只有26度，云层呢遮挡了紫外线，所以呢感觉到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人体的户外活动啊。 嗯，最高气温只有26度啊，感觉是前一段时间北京市那个烧烤还有桑拿天模式来交换的时候的最低气温了。 对， 那么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早晨呢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在午后西部跟北部可能也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那么夜间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可能会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只有19度，突破20了，最大相对湿度是80%。 总体呢就一个字儿，冷啊，就跟前两天比起来啊，但总体来说其实相对来说这个温度还算是人体体感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 对，它其实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大家总是秉承着春捂秋冻嘛，现在出门你会发现说真的乱穿衣的都有哈，有比较怕冷的很早就已经穿上毛衣风衣的，那还有一直坚持着什么裤衩背心不愿意放弃的。 所以有人说嘛，就是这个季节呢你会发现两个人走在马路对面的时候，一个人呢穿的羽绒服，然后另外一个人穿短裤，心中的默念神经病。 但是你会发现这两天哈，就街边晚上那个路边摊然后烧烤摊坐的人都特别多，可能大家也是想拼命的抓住夏天的尾巴，然后再来感受一下这个啤酒烤串的感觉， 有点小秘密什么的哈。 来看看今天签到前十名，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已经掌握了签到秘诀，还跟我们说好像是这个7点之前哈，不能卡着7点签，就6:59好像就可以签到了。 嗯， 那不知道今天的幸运儿，哎，我们来看看，第一名是高涛，恭喜；第二名斌哥，第三名是董，第四名是雪云轩，第五名是梦回潇湘。那么你们五位是采用刚刚静瑜说到的这种方法签到前十的吗？ 回旋镖的方法哈。第六名到第10名啊是太子，第七名呢是宗宗，第八名半世风烟，第九名夏雨，以及第十名堂堂啊，恭喜以上的这位朋友。 嗯，那 Kisling 跟我们说，今天啊第一次听到我们早音乐秀节目开头，因为今天呢早起要去办点事儿，特意早起了一下。 哎 呀，感觉是特意早起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都是起大早然后一起去上班的，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那么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除了好听的音乐也会有好玩的资讯，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的内容大家肯定非常的有话要说。 因为呢如果是你是早音乐秀的忠实的粉丝的话呢，你应该知道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除了关注音乐以外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热点就是电影的方面的一些相关消息了哈。 嗯，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档呢，电影市场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而上周末呢全国电影的分账票房总额不到4亿元，其中周五更是只有9200多万元，所以呢相比起来暑期档的这个日均票房超过2亿的水平确实是低了不少，一看就真的开始上学上班了哈。 对，那获得票房冠军的是已经上映到第二个周末的《碟中谍6》，目前它的分账票房已经超过了8.5亿，还有望就冲击一下10亿的这个票房啊。 嗯， 那除了汤姆克鲁斯比较卖力的这演出，大家都知道他在里面又跳伞啊，又攀壁啊。 嗯， 但这部电影能够维持高的热度，主要还是因为没什么竞争对手，因为上周真的没有什么能打的影片出现啊。 但是这部影片呢，现在在北美的票房当中呢，我觉得总体来说算是口碑和 质量双双爆棚，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甚至认为这部已经让这个汤姆克鲁斯50多岁重新主演的第六部嘛， 嗯， 算是六部当中最好的一部。 对，其实这是一个续集的电影，我就觉得说续集电影其实想一直拍好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非常难。 但也有很多的电影大家看过之后会希望它不停的出续集， 嗯， 比如说他再去出一个碟中谍七，我应该还会去看一下。 对，碟中谍八的话我觉得也会去看一下。 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续集电影的这个事情啊。你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呢？就看过一部电影觉得非常好，希望他拍个续集。当然有一些电影确实拍了续集之后就是我觉得狗尾续貂的那种，让人还蛮痛心的。比如我之前一直特别希望我的野蛮女友拍续集，当他真的拍了一个续集给我的时候，我悔不当初啊。 我觉得这种续集的类型很多了，像当年将爱情进行到底的那波粉丝，看到将爱以后觉得就是步入中年以后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电影其实现在都有续集。我来说一个吧，我说的这个大家肯定都想要续集，哈利波特系列哈。 啊，一直有啊，但是现在书已经完了，所以只能拍到那儿了。我们也就只能通过看一下神奇动物在哪里啊这种周边的一些番外的篇目，然后再来解解馋了。 关键是 J.K. 罗琳老师呢，他没有什么比如说前传呢、啊、对吧， 说不定就会出、啊、 往前倒一倒也可以哈。 各位最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呢？接下来的这部电影虽然它已经出过这么多续集了，我还是希望它可以继续再拍下去。 嗯，哪一部？ 来自志明与春娇主题曲 Dredge 的 How will I start myself? What have we done? But it all doesn't seem to matter anymore. When you kiss me on my street, I kiss you back. You held me in your arms, I held you in mine. You picked me up. 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就都能搞定喽，这能好吗？ 加上进口橡木家具、智化式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还送空调、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算好吗？ 你喘口气儿。 品质整装节就60个名额，非定不可。 哎，刚才广告说电话是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先占上席位再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刚刚说到啊，这个电影市场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的时候，除了碟中谍六，好像它有一种现在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感觉。 是。 不过呢，即将在9月30号国庆档上映，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王景春、关晓彤、吴磊主演的电影《影》，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来看看这个阵容就发现他肯定很能打。 对，在威尼斯电影节呢全球首映之后呢，昨天发布了一款邓超判若两人的角色特辑，而且呢也是揭秘了他一人分饰两角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故事啊。你要知道呢，这部电影呢前两天在威尼斯电影节呢确实呢受到了诸多的关注，而且呢张艺谋在那边也得到了一个终身成就奖，是吧？ 是，而且就很多的影评传到国内也都表示非常的不错哈，就是大家可能看张艺谋的电影有的时候口碑两极化，但这一部目前流出来的这个评价都是特别正面的。那么这一次呢揭秘了一下邓超的这个背后的故事，邓超真的是在剧中非常的自虐式的疯狂燃烧卡路里，最终成就了一个相差40斤的双男主，感觉颇有当年的那个摔跤吧爸爸当中阿米尔汗的一些风采在。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是，邓超难道真的长了40斤肉吗？或者 应该是吧，就长了40斤，减了40斤，最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为艺术牺牲嘛。前一段时间那个好像是任贤齐也是为艺术增胖了一下，但是能不能减得回去，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 哎呀，我都为艺术增胖了这么多年了，什么时候能减下来？ 哦，你为艺术增胖，所以你成就了哪个艺术作品？ 早安快跑 Running High。 哎，对，不错，反应很快啊。 幸亏有这么一个节目撑着，怎么办呢？ 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希望哪一部电影拍续集呢？很多朋友也发过来了自己的答案。Tony 他跟我们说，拍续集的电影啊，那个李连杰版本的《倚天屠龙记》，赵敏对张无忌回眸一笑之后说：“张无忌，你还差我一件事。”来大都找我吧。一直期待着续集，可是再也没有了。 赵敏说完这句话以后，到现在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你觉得他还能过去吗？ 赶快派一个续集给我们。 是啊，特洛伊呢说，郭鹏电影院还是很期待这个《速度和激情》的这个续集，《未来战士》的续集后面真的是毁了我的偶像啊。 就是有些续集你觉得好期待他拍出来之后，什么呀？陆可也跟我们说，希望《孤独的美食家》先拍电影，再拍续集。这直接超前一步哈，都不仅仅是续集。先把电影拍出来给我再说。 但是孤独的美食家那个氛围，我觉得可能每一集30分钟正好合适，如果你拍成电影的话，就一定要比较复杂的人物背景的关系介绍了哈。 想想跟我们提到了说西红柿首富呀，哎呀，今年暑假就是看他觉得特别的开心，也迫切的希望他可以出一个续集。 如果西红柿首富再出个续集的话，那这次又要花多少钱呢？ 西红柿首富再花个3000万， 对， 3000亿嘛， 太可怕了哈。 不过开心麻花倒是会出系列的电影是真的。MX 庄也跟我们提到了说，暮光之城啊，这是很多人的答案吧，因为最后一部拍了，但是一直还没有上市。等了好几年，宣传片都看了，女主都已经生下小吸血鬼了，可是我还是没有看到续集到底在哪里。 就很多呢，这个续集呢，尤其有的时候呢，都会在前面呢给你留一个尾巴，就说我一定要回来。但是呢，确实由于投资的各方面原因，然后就永远都回不来了哈。 是，但是我觉得最让我们遗憾的一个就是续集一直没有拍的，就是《阿飞正传》。当时特别不理解《阿飞正传》最后的时候为什么要让梁朝伟在那边梳了将近10分钟的头。因为后来他们解释说是要拍续集的，就是梁朝伟是这一部的主角，就像你刚刚说，因为投资的问题，所以压根就再也没有拍。 所以这个非常，所以电影总是说它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除了其他的地方没有补足的话，像对于影迷来说的话，真的也是一种遗憾哈。 各位最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呢？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To know where your heart is, but I don't, I won't be a part of expectations when I grow up, so call it what you call it, but I just won't be afraid of myself, cause I know what I got it, I won't give it up just to save myself We'll be right back. it's hollow. It's your pride you should swallow. But I won't, I'm not one to follow. I won't explain all the things I love. So call it what you call it. I'll be the first one to blame myself. Cause I know I get caught up. I won't give it up just to save myself. 曲做到这个程度应该也就是在玩音乐了吧，就是来自 Chainsmokers Save Yourself。 那烟枪的这首歌曲简直太好听了。那我觉得静瑜今天玩得很嗨啊，感觉电音节上身的感觉。 哎，今天各种风格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啊， 各种混搭。 是，那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最希望哪一部电影拍续集？更多朋友发来的答案， Marlin 跟我们说地狱神探，可是我估计续集应该是后会无期了， 慢慢等吧哈。 Seven 的说指环王系列，我指环王跟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利波特有点像，原著就写到这儿了。 对，那就没办法了啊。 对， 飞虎队跟我们说，你看林青霞、张曼玉、杨紫琼的东方三侠、现代豪侠、新龙门客栈、东方不败，他们塑造的这些经典的角色，所以你是希望他们凑到一起再拍一个续集给你吗？ 现代豪侠、东方不败版之新龙门客栈， 他是太乱了，这都是什么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哈？ 是，还有太子说，前一段时间看《镰仓物语》，还挺希望出续集的，因为芥雅人演得很不错。再有呢，就是神探伽利略剧场，希望他可以拍出东野圭吾写的案件啊。更多的续集呢，大家可能看的原著或者说看到第一部电影的时候，都希望可以再有一个好的结局出来。那么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分享一下，同时也要送给大家这次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门票。所以各位在互动的时候，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要送票了。 是的，在9月15号晚间呢，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来举办《时光四重奏》的音乐会。这次演出的曲目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这样的一些最经典的作品，同时呢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以及呢电影的音乐。这次呢音乐会的主题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以及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啊。 是的，那相信大家在现场应该也可以度过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夜晚。那这次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也是我们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这一次分享会的门票。各位发送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接下来听到的是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温榆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承高速清河大桥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北七家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老北京小吃十三绝，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糖卷果，这也是北京风味小吃当中的名品，深受中外食者的青睐，尤其是女性食客的喜爱。糖卷果的主料是用山药和大枣，配上青梅、桃仁、瓜仁这些辅料。制作糖卷果，首先要拿出山药来去皮剁碎，再拿出大枣来去核，把果料切碎。两种料拌匀了之后，加上水和面粉搅拌均匀，用油皮将搅拌的料包裹好，上笼蒸上5分钟。再准备消过毒的干净的豆包布一块，把蒸得的原料放在布上，捏成三角状的长条。晾凉之后呢，切成小手指一般厚的块，再加入7分熟的油锅，炸成焦黄色的时候捞出。另外呢，用锅加上油、水、桂花、白糖，小果熬成糖稀，把炸好的卷果倒进去，沾上糖汁，再撒上白芝麻和白糖，软绵香甜，十分的可口。因为糖卷果也具有滋补作用，所以也是备受大家的青睐，成为了北京的一些老馆子当中的名牌小吃之一。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也是很具有北京特色的，我们来听听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一个人的北京》。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 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有听众过来问了，说刚打开收音机，这是什么歌啊？太好听了。刚各位听到的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他们是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北漂或者曾经北漂过的朋友的歌。当然呢，今天是因为这个音乐早餐当中跟大家介绍了老北京小吃十三绝哈。 对， 一个人的北京，如果自己觉得孤单寂寞的话，也可以找一个老字号的店吃点甜食，心情就会变好。 我知道你就会这么说哈。所以呢，刚才那些店呢拿这首歌曲来铺衬，是因为大家都比较适合一个人去吃，是这个意思吗？ 啊，不是，也可以带朋友去。只要是你没发现吗，老北京小吃十三绝这些东西吧，大部分都是甜口的。 对， 而且都是甜得发齁的那种。 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带一堆朋友去。我刚才正想说这事儿，因为如果大家一起吃的话，就能多吃几种品种。如果一个人吃的话，你买一种估计就差不多了哈。 然后就会吃很多哈。那郭鹏，我应该不会带你了吧？因为你要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呀。 你早说呀，早说。哎呦，真是，我觉得可以。 北京时间的7:3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位新人，这位新人厉害了啊！这位新人呢，他的姐姐的名字叫做窦靖童， 他的老爸名字叫做窦唯， 是窦家园，这也是窦唯的二女儿啊。个人的首支单曲《Star》正式上线了，可是他只有16岁。 对，那在16岁来临之际呢，窦家园呢将自己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内心深处的自己写成了歌词，像少年时期的骄阳和隆冬来告别，也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勇敢前行。说的这么夸张，其实别人才16岁，什么隆冬啊，乱七八糟的哈。 这首歌曲正式上线之后呢，姐姐窦靖童也是第一时间转发了微博来支持妹妹的新歌。那网友都说，哎呦，这唱歌的一大家子哈。还有说宠妹狂魔，真的是好姐姐，好羡慕有姐姐的孩子。 对，所以接下来你要放出的这首歌曲前奏已经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把他俩的爸已经揪了出来，是吧？ 哎，你说就是女儿这么的有音乐天赋，有一位窦靖童，现在呢窦家园已经出道了，这真的是天赋遗传，好羡慕。 天赋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从 应该就是从他爸爸这儿来的吧。我们来听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也许不必再说。

为一位女歌手保驾护航啊，来自 Jason Derulo、 David Guetta。 那么他们保驾护航的这位女歌手就是 Nicki Minaj 啊，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大卤肉这一次呢，真的是算是了了大家的一个心愿，就是终于自己在里面还真的来了段饶舌哈。 嗯，这首歌曲叫做 Goodbye。 哎，Goodbye 这首歌曲来自于 Jason Derulo、 David Guetta， 以及呢来自于刚才说到 Nicki Minaj。 Nicki Minaj 关于他呢，我觉得要多说一句哈，之前呢在去年 Cardi B 这样的一些女歌手呢上升的速度非常快，甚至有人说，哎，你看作为老牌的说唱歌手或者是老牌的音乐人，你最近的这个上升速度感觉被年轻人有赶超之势，就人家今年的一张新专出来以后还是立刻在 Billboard 榜单当中能够在前面打响，所以说明姜还是老的了啊。 嗯，没关系，我们慢慢跑嘛。那么今天早上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希望哪一部电影拍续集，各位已经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 对，阿乐说魁拔这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良心之作，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魁拔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真的是纷纷赞叹国漫感觉要真的要复兴 崛起啊。对，那也希望他可以更快的出一下第二集。 没错啊，刚才呢还说到的是侏罗纪公园的这个这个系列，其实我觉得侏罗纪的这个系列呢更，阿乐说魁拔这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良心之作，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魁拔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真的是纷纷赞叹国漫感觉要真的要复兴 崛起啊。对，那也希望他可以更快的出一下第二集。 没错啊，刚才呢还说到的是侏罗纪公园的这个这个系列，其实我觉得侏罗纪的这个系列呢更多的是人们对恐龙或者是对于这种未知生物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迷恋。其实侏罗纪公园的系列已经出了很多部了，你看最近的好莱坞又重新开始翻拍侏罗纪世纪，相当于重新把这个大 IP 再次捡起来，对不对哈？ 对，大家更多的提到了一些就好莱坞的电影还有国外的电影。那么一抹跟我们提到了国产电影《致青春》， 嗯， 浓浓的青春气息过后也想听听他们人到中年的故事。 国产片怎么一出来这个浓浓的这种自成一派的体系就出来了，比如说之前的《致前任》啊，对吧，啊，《前任攻略》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基本就是玩完青春以后玩到中年开始回忆青春这样。 对，但《前任》系列拍的还是挺不错的哈。 嗯， 那还有2016年末有一个黑马电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做《情圣》，哎，揽获了6.58亿，成为了同档期的最大赢家。那么他也要拍续集电影了。 哎，他的这个续集呢，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他的续作呢，喜剧爱情电影《情圣二》，昨天是发布了首张海报，情开得胜，主演阵容一同曝光啊！全新加盟的吴秀波、白百合，以及呢与前作主演肖央将联手展开一场笑料与囧事齐飞的情场争夺。但我跟你说啊，其实第一部《情圣》，大家更喜欢的是这个金克拉。 啊，对， 这个韩国的女明星，对吧？虽然这个台词方面功力呢表现不够，但是谁去看台词啊，对不对哈？ 不过这部电影我觉得我肯定还会再去看一下的，因为情圣其实当时真的还是承包了蛮多笑点的。 嗯， 这个电影已经宣布定档在2019年的大年初一，大家过年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次真的是已经不像上一次一样了哈，就觉得是黑马电影，这次已经真真正正的加入到了春节档大战当中了。 是，而且呢独特的两性话题使得这部影片成为同档期最欢乐最应景男女通吃的观影选择，应该是一个不二选择了哈。 当时的这部《情圣》除了贡献了好的票房成绩还有口碑之外呢，还有这一首主题曲，这也是很多朋友应该想要听到的吧，名字叫做《不想上班》。 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鼓起勇气只敢 trust 蟑螂，好像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课逃亡，好像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 我只想要吊吊囊囊。 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 我才不要25就挂掉，整天埋头苦干，把十足才下葬。我才不要每天早餐午餐晚餐，早睡早起上班，就像机器空转，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雄心壮志一天一天消散，痴心妄想的都入土为安，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决然我

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订车不用等，9月15日至16日，吉利新能源帝豪 GSE 闪电轿车嘉年华震撼来袭，80毫米响不停，闪电闪轿，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金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南二环南段玉亭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东北三环三元桥区、东北四环四元桥区内环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来聊聊 Running 跑步时候所需要的呼吸。人在跑步的时候所需要的氧气需要量随着跑步的速度加大而相应的增加，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快呼吸频率和增加呼吸的深度。但是每次呼吸的加快是有一定限度的，一般认为最有效的范围是每分钟35到40次，如果每分钟高达了60次，平均1秒钟就要进行一次呼气和吸气，势必使你的呼吸变浅，换气量减少，会影响到氧气的吸入以及二氧化碳的排出。所以你在晨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呼吸的均匀，在跑步的时候会有意识的把双步的步伐的节奏以及呢呼吸的节奏协调起来。一般来说，根据自己的体力状况和跑步速度的变化，可以采取两步一吸两步一呼，或者是三步一吸三步一呼这样的一种方法。当呼吸节奏以及跑步节奏相适应并且形成了习惯之后，就可以避免呼吸急促和节奏紊乱，对于加深呼吸的深度是极为有利的，而且还可以减轻呼吸机的疲劳感和减轻跑步当中的极点出现的时候所带来的不良反应。跑步可以让你呼吸加速，心跳加快，看到心爱的女孩估计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嘿，多多去跑步吧。希望下次看到心爱的女孩的时候，你可以自信地把爱表达出来。来听维礼安女孩。 到底要什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在释怀？来这路上山 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 Running time， 以后在路上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多了一种搭讪方式。哎，姑娘，今天跑步了吗？ 哎，姑娘，今天听早上快跑了吗？ 应该要说 那里面有首歌我送给你。 哎，女孩， 但 你发现在路上搭讪叫姑娘很正常，但是如果叫女孩，你今天跑步了吗？ 咱北京人应该会在后面加一个儿化音， 对， 但是加儿化音以后呢， 也很奇怪， 感觉有点奇怪，对吧？哈， 对啊，谁会在路上叫女孩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女孩，但是如果写到歌词当中呢，你就会觉得这种意象化的表达会有一种泛指的感觉，然后也有一种青春的力量在里面。但你要说、姑娘，这就感觉。我爱你亲爱的姑娘那首歌曲就感觉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流浪乐队在跟你来招手的那种感觉了。 接下来我就想问了，郭鹏，你今天跑步了吗？ 郭艳敏说的很对啊，郭老师瘦了，每天跑。 哎呀，我待会儿给你拍照片啊。今天早安音乐秀来问问各位，你最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各位可以持续的发送自己的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因为除了这一次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悦享四季广播音乐会的第十二场，我们还要为大家送上的是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话剧《围城状态》的演出票两张。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功勋级演员导演利奥尼德·阿利莫夫，他这次呢是携手俄罗斯文学当中不朽的史诗《日瓦格医生》的同名话剧首次来华。哇，这次的名头真的是超级大啊！ 是，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里斯·帕斯吉尔纳克的呕心沥血之作。俄罗斯圣彼得堡科米萨尔日夫斯卡亚模范剧院来倾情演绎， 鼓掌鼓掌， 带我们一起回到俄罗斯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期。还要不要再来一遍？俄罗斯圣彼得堡科米萨尔日夫斯卡亚模范剧院。 是的啊，我们来说到的这个 这部戏呢是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呢是先后经历了两次大战三次革命啊，包括呢国内战争和饥寒交迫，这都是发生在这个俄罗斯的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呢跟随着日瓦格医生的人生际遇，可以去感受历史风云变幻之际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战争的残酷、毁灭和无情，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以及这背后的一段不可思议的美丽而震撼的爱情故事、啊、 大家看到了背景啊都是非常扎实的，既有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加持啊，包括整个描述的这个故事构架也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那么同样这次把它呈现成这个话剧的状态下了、舞美设计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因为这是俄罗斯戏剧界的最高荣誉金色天幕灯的最佳舞美设计奖获得者安瓦尔古马罗夫来担纲这次的舞美设计的。 你要如果去过这个天桥艺术中心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剧场当中呢，我觉得是对这种话剧的最好的一种呈现，或者歌舞剧哈，因为每次的舞美也能够看得非常清楚，这距离是比较近的哈，所以大家这次除了关注剧目本身，我觉得包括它整个的这种布景以及舞美也可以好好去关注一下。另外呢这一次呢超强的阵容的制作班底将用长达3个小时的演出时间来诠释这一首特殊年代之下人性自由和尊严的悲壮的挽歌，最大程度为观众呈现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内涵。说到这儿我全身开始有点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民族的音乐本身就有一种悲怆感在里面，对不对啊？ 那到10月20号、21号，俄罗斯话剧《日瓦格医生》将震撼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详情想要更了解一下，大家可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或者网站来了解。那么今天我们也为大家提供昨天介绍给大家的《围城状态》的这部话剧的演出票2张给两位朋友。那么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这也是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作品首度访华，带领大家零距离来接触法国的一线先锋戏剧。 另外呢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 赶快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石儿，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又…… 打住打住，不许说我胖啊。 你是不是又肿了？ 如何拥有一个知己，参加各种派对，结交更多的朋友，不如拥有一辆懂你的车。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九速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 Redline 上红系列全新上线，新增私人个性账户功能，手机 APP 内容可同步到车载系统，为每一个不同的你展示与众不同的定制内容。个性生活，探界者 Redline 带你去搜索雪佛兰，梦创未来。 管轮胎什么最重要？ 安全。 怎么保障安全？ 用正品，还要时刻监测胎压。 哪里能买到正品轮胎还送胎压监测？ 虎虎养车换轮胎，品牌授权直供，精选轮胎99元起秒杀，买4条送胎压监测。虎虎养车。 你爱我吗？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秋天果然是收获的季节啊！ 怎么说？ 你不知道吗？上汽大众大丰收了，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全新途观 L 1.4T 和全新途观 L 拓界版都要上市了，一次让你满载而归。 真的？那还等什么？一起去上汽大众看新车啊！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拉丁风情了。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你觉不觉得很适合拍抖音？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 对啊，我明天就周三了，郭鹏，你的抖音小视频拍好了吗？ 我怎么给自己挖这么大一个坑啊？难道我要跳这一段吗？ 对，明天我们周三小视频日啊，你可不要再敷衍了，因为你看静鱼上周上上了那么诚意满满的涨粉无数的小视频，那么本周你应该有点压力。 你上周的是摘星狂魔。 对对对，我摘星摘月摘下太阳给心爱的人。 那我这次就划水划船，划到颐和园好了。 你去燃烧一下卡路里吧，还是？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各位已经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续集呢，我有点不太想看得到啊。 为什么？ 因为这你看，《分手大师》《恶棍天使》这两部真的是，我每次就看完《分手大师》之后，就觉得说邓超再拍的电影，我一定不会再去看了。 结果到恶棍天使，你还是 没忍住。对，看完了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再看的话，我 怎么管不住我这个眼睛啊？ 对。这是昨天呢，那邓超的第三部导演作品叫做《银河补习班》。可能因为前两部口碑真的是太差了。那这个《银河补习班》呢，非常低调的宣布开机。 对，当然呢，邓超也表示，这部电影呢要献给我们的父亲，献给我们的孩子。《银河补习班》呢，主要讲述的是在浩瀚的太空当中，航天员呢是意外失联，在生命的最大绝境当中呢，他回忆起了自己那个最了不起的爸爸，讲述了一对父子穿越漫长时光的爱和亲情，充满了欢乐和奇观，温暖和泪水的故事。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很有一点点当时诺兰的星际穿越的那其中的一点点温情线啊。 只要他不把它拍成喜剧，我觉得我还可以考虑一下啊。那现在呢，邓超除了确定自己主演之外，其他演员还都没定呢。这是第三部了，《银河补习班》。 所以其他的主演还没有定，这个片儿就已经宣布低调开机了。那我觉得这个低调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啊，除了之前那两部虽然口碑扑街之外呢，其实有些电影还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比较不错的内容。就比如说像《分手大师》当中，他找到羽泉一起唱的这首主题曲叫做《山谷里的回声》，其实还蛮好听的。那么也感谢通过这部电影让我们收获了这么棒的一首主题曲。 用心倾听，山谷里有你的回声，快飞向夜空，烟花中是你的笑容，独行太久心会变坚硬，只有爱会让它松动。一粒山林上拥抱满怀的风，冰封世界里万物苏醒，穿过天边金色飞奔上去，来吧和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

普通 disco 来自春春李宇春开启了我们8:38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环节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最希望哪一部电影拍续集。那么很多朋友其实提到了电视剧，说我能说电视剧吗？我特别想要让这个电视剧拍成电影版，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啊，还有别人提到过的，就是这个那特别火的那个 电视剧叫啥来着， 香蜜对、他说还沉浸在香蜜完结的失恋当中，特别希望他可以拍一个电影出来。 是啊，我觉得这个愿望应该来说不是有可能就会达成，因为如果 IP 足够大的话，真的电影版一般来说也会在考虑日常当中。但是真的上映之后，你真的会觉得跟当时那种感觉会一样吗？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昼颜》这部电视剧，大家都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拍的哇，就是个画面很唯美什么的。然后包括呢，我觉得拍出了电视剧甚至都拍不出的一种感觉来，但没想到变成电影之后，连电视剧那个感觉都没有了。 这可能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一个典型。 对，而且大家当时就觉得，比如说他们俩都见不到面的这样一种感觉可能比较好，就电影当中让他俩强行又拉回来要见面，就感觉会觉得 没办法，不见面怎么往下拉故事线呢？ 没错、 但是我们也有朋友已经给自己喜欢的电影直接拉出故事线来啦。顾影叶敏说，失恋33天啊，好想看他拍续集，想看看黄小仙和王小贱的婚后生活，也想看看黄小仙的前男友和她的闺蜜怎么不幸福的。 哎呀， 有点不善良了、 有点这个怎么说呢，黄小仙和这个王小贱的扮演者他们俩的婚后生活大家都其实比较清楚的。所以呢，但你基本上也已经看到了失恋三十三天之后的这个大部分的剧情了哈。 各位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呢，我们除了有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的音乐会的门票送给各位、还有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话剧《围城状态》的演出票送给大家。 是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这样呢我们才一会儿呢可以跟您来取得联系。再来关注一下上周的综艺啊，在上周六的晚上8点，爱奇艺的《中国新说唱》6进4晋级赛是火热开启。为了顺利挺进6强呢，一众 rapper 拿出了看家的歌曲全面应战，而节目呢也十分给力的再次给出了9首歌的福利，让观众再续上一期的这个幸运一饱耳福啊。 对，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个热狗。我的小老弟啊已经正式宣告团灭了，因为最后一位这个派克特是不敌 ICE 止步9强。 是， 那么一路开挂的 ICE 刚刚拿下6强名额，又成功的闯进4强，真的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喜。 是，另外呢 Sky 联盟的独苗呢，这个刘伯欣是以全票的优势晋级，让战队避免了团灭的危机。刚才我们说到了热狗的小老弟虽然团灭了，但是小老妹还在哈。 是， 就只剩小老妹了， 独苗了啊。 对， 那梦之队哈 Chris 吴亦凡战队的纳吾克热是继续用普通话、维吾尔族语还有英语3种语言混合 rap 炸翻了全场。 记得我当时跟你说，这个纳吾克热本身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维语速度是普通话的2倍哈。 这个太厉害了、但是呢，因为掌握生杀大权司的音乐平台的一些评委还有制作人，因为选拔标准的不同，那所以艾热还有王以太淘汰，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哎呦，艾热被淘汰了，好可惜是吧？ 但是艾热留下了经典的作品，这首小人物送给大家。 不该如此可害，在继续固执，还在信那些故事，我还在抱着守着我的心跳在快乐，在快要成功，就像是猎豹趴在了周围，背要很痛，幻想过电影，也掉过陷阱，体验过陷阱，期盼过陷阱，到体重变轻，没有原因，以为自己真的很重要，从没有动摇，熬过多少通宵，哪怕快要疯掉，渴望努力生效，飞更高，哪怕所有薪水被逼无奈贴上封条，我只是说了一段笑话，但惯了笑话又会怕是笑话，这就是我一个小人物，只因为不想再看见更多好人哭。我是个小人物，我的年纪很轻，未来家人很拼，渴望获得肯定、我是个小人物，我的年纪很轻，未来家人很拼，渴望获得肯定。人们在喧嚷的车站排队，人们在摩天大楼里开会，人们在宏伟的桥上堵车，人们在华丽的赌桌赌博。我不用再刻意的伪装我的欲望，我的理想，我的迷惘，任何刻意的迹象，脆弱的同伴们一个个倒下，老旧的房子一间间倒塌。快承认吧，再闭上双眼以后，脑中还会有另一个宇宙，你需要的是付出还是拥有，谁又能保证他看得懂透？在同样的土地说着同样的语言，不同样的口气有着同样的意念，谁能历练出一颗不死的心，在历险中 还能不受阻止的拼，谁拼着他的命，谁治了谁的病，谁能闭上他的眼睛，谁能耐心的听。小人物，我的年纪很轻，为了家人和平，渴望获得肯定。我是个小人物，我的年纪很轻，为了家人和平，渴望获得肯定。 来自艾热，小人物，哇，哎，很炸，很好听， 超炸！天山四子现在就只剩下除了这个强行天山四子的多雷以外啊，其他三子呢，现在真的就只剩下艾五克热、 纳 五克 热了。 但是艾热的，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呢，这四个人当中，他的音乐性是最好的。除了我们当时说的《星球坠落》，虽然当时李佳隆也很厉害，但其实主要拉主线的是艾热哈。 那他很好听，就艾热贡献的很多的作品，包括最后的这一首《小人物》哈，我觉得我会单曲循环一段时间了。 对。 但是呢，随着热狗的小老弟团已经团灭了。之后刚刚说到的哈 Lex 刘伯欣现在也是带着自己东北一家人的信念还有力量使出了杀手锏来全力应战， 是 还记得上次的时候他是送上了一首就是 Coco Made Me Do It， 就是比较多的像英文的部分，那这一次呢是有一首中西方元素融合然后流行性也比较强的木兰，让他以4-0的绝对优势晋级。 所以呢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与刘伯欣 Lex 来同台对决的艾热呢表示输得心服口服，但面对这个令人震撼的分数差距，他对评判标准有了一丝疑惑，攀登队的两位制作人也耿直坦言，超级不服。但是呢，我觉得服不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能够在舞台上留下作品这件事情本身还是非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了哈。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把刘伯欣 Lexi 的这首《木兰》也一起放送给大家。当时就是这两首歌曲来对打的，那你心中的分数是什么样的呢？ 木兰 gonna walk walk walk for my family I do more more more more， 没人可以除了我我我我，勾勒江山会比 more more more more， 来木兰 gonna walk walk walk for my people I do more more more more， 没人可以除了我我我我，刀枪在我手中 walk walk walk walk，just like Mulan I never swallow my own pride， 从不撞肉肉除非带领的比你白， I make my kung fu moves get you mortified， 骑着战马 with that whip， yeah I'm born to ride yeah I'm born to die， 不可辜负的使命 bonafide， 走遍东西南北带着自信，永远不让虚眉，不管规则是谁制定， every day 我轻易收敛迎送着世纪，来 Mulan gonna war war war war for my family I do more more more more，没人可以除了我我我我，勾勒江山会比我我我我，来木兰 gonna war war war war for my people I do more more more more， 没人可以除了我我我我，刀枪在我手中我我我我，春归梦里无人问津，孤城落日都冰夕夜，横别家万里双眼迷离，长笛无尽碎蝶一夜，有钢剑玻璃素描书，是八百兵器组的 fullest on the roof， 唧唧复唧唧当湖边听见猪，雷石金甲看清灵气正展出，我我我我 for my family I do more more more more， 没人可以除了我我我我，勾勒江山会比 more more more more， 来木兰 gonna war war war war for my people I do more more more more，没人可以除了我我我我，刀枪在我手中我我我我，我万里芙蓉记得夏意都化作这一瞬间下笔，我万里芙蓉 everybody's all she made it. Say let's just get it, prove it, we're the greatest. loyalty inside of me, I ain't gonna trade it. 口语比来精在昔日暮去中挥别挥别、yeah。 是一首好歌，但是我觉得4-0有点夸张了啊。 是，所以当时就这个潘玮柏跟邓紫棋也是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呢？那可能就真的是这个掌握了生杀大权的四大音乐平台评委啊，跟平常制作人的这个选拔标准是不太一样的。 相对来说，我觉得刘步星 Lexi 呢更像是现在能够包装出来的偶像。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刚刚被团灭了小老弟，你总得给小老妹点面子， 啊、 对吧？ 因为真的就是一个都不剩，也是有点尴尬啊。 是是。 25度的咖啡跟我们说，这首歌非常适合收音机放啊，刘柏辛不愧是学霸、写的词一看文笔就特别好。 对，刘柏辛真的超厉害啊，因为当时你知道他是湖南那个雅礼中学还是哪个中学，就是最好那个中学之后呢，然后呢当时高考就直接考到美国去了哈、 很厉害的、那么今天呢早音乐秀也来问问大家，你最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更多朋友发来了答案。王宁说，要说期待拍续集的电影，那必须是阿凡达呀。 阿凡达，对， 现在很多人点阿凡达的名字、因为他们也算是隔两年就给你放出个信儿，哎，我们要拍续集了哎，我们要拍续集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 卡梅隆大导演一贯的风格就是这样啊，比如说这个泰坦尼克号呢，虽然没有拍续集，但是3D 的重置也出来了，对吧哈。这另外呢，喵啊说呢，变形金刚呀，加勒比海盗呀，速度与激情绝对是看完一部就期待下一部作品，而且呢完美的把电影拍成了电视剧的感觉。特别喜欢呢出来一部新的之后呢，就把之前的所有再看一遍。哇，那你得看多少啊、 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包括你像指环王、大概一集得有个3个多小时吧， 太可怕。 但是每出一部新的你就会忘了是之前的那个，哎不行，我要回顾一下。 对，哎，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假期反而有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好好回顾一下，对不对？ 是，那来看看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6888的王宁，还有手机尾号是7581的 Cheese、来恭喜两位获得了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话剧《围城状态》的演出票2张，这也是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作品首度访华，带领大家零距离的接触法国一线的先锋戏剧。 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要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另外呢，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所发布的相关的一些话剧的信息了哈。 是，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持续会有票给大家送出的，也可以持续的关注。那么今天最后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本周的工作日期间呢，是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了。不过后期冷空气来临之前，可能还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降水天气。 对，那总体来说呢，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是22度到23度左右。总体来说，全天的温度在18度到29度之间来上下徘徊，是一个不错的温度，但大家还是要提防感冒这件事情发生。 对，但是按照气候上这个入秋标准的划分啊，北京从夏到秋，简单的说就是需要平均气温降到22度以下。但是呢，在本周五之前，平均气温还是在22度以上呢，所以还不算是气候意义上入秋。 对，毕竟还没有到三抠的感觉啊。 三抠啊， 深秋的感觉。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为大家送上陈粒《当我在这里》，这首歌曲也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曲。我觉得趁着秋天，包括冬天，故宫最美的时候，也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 这部影片我真的很喜欢它，而且呢，我觉得它应该来出一部续集就好了哈。 对，然后带领大家逛逛延禧宫啊。好了，我是静瑜。 好了，我是郭鹏，各位。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再会。 你的时间的哪里，而我在